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欢迎大家收听8月28号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系啦，咁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关于呢一单新闻啦，就系、是、喺澳洲嘅 Darlinghurst 咧，就系、是、有一位嘅华人老板，佢就见有一个黑人嘅冲咖啡师认证啊，咁佢又唔请佢，咁原因系咩咧？佢就话 because you are black 咁样样。咁、其实喺呢一件事里边咧，即系喺澳洲啊同埋世界各地咧，佢已经被千夫所指噶啦。 系啊，仲系成为一个国际新闻。 而家香港仲有报， 仲有啊，仲有，直至到琴日都有。 寻日都有，即系星期二仲有喺度。讲紧嘅咁样样， 系 系，因为我哋星期三录音，星期四出街嘅，系咪？ 系 系啦，所以我哋咧星期二咧都有即系呢一个嘅报道嘅咁样样。咁基本上咧，即系我对呢一件事嗰个批评啊，咁样就系咩咧？就系、是、我觉得其实嗰、那个论调咧就系比较 elementary 嘅，即系比较 基本 同埋低级嘅咁样样吓。咁基本上大部分人对于呢一件事嗰、那个观点咧就系话。人哋接納你入嚟呢一個國家，嚇、啊、你又唔接受人哋黑人，咁點講得通先？呢、這、一個就係嗰個論點啦，係咪？嗱，咁我要即係事先聲明咧，呢、這、一個嘅論點咧，我係非常之同意嘅。 係。 咁、啊、小弟咧就做咗十年嘅電台啦，嚇、啊，咁好多時候咧都係第一個咧，就係、是、批評翻中國人。即係當我講中國人，我係包含香港人嘅，即係華人。 華人 即係我係時常咧就係批評華人喺澳洲嘅嘅種族歧視行為嘅咁樣樣嚇。咁而呢一位 Mr. Who 胡先生咧， 係啦， 佢唔係第一個，佢唔係最後一個，亦都唔係最過分嗰個咁樣嚇。咁所以當我見到佢呢一件事咧係上咗世界新聞咧，我就覺得哇，即係好似即係過咗火少少喎咁樣樣嚇。咁同埋咧呢一件事咧，亦都係有。同埋其他嗰啲 case 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樣嚇，咁點解唔同咧？跟再解釋一下啦。咁、但係例如咧，就係、是、同再前一排咧，就係、是、有一位喺澳洲開一間四川酒家，佢就有兩份 menu 嘅，一份 menu 咧就係、是、英文，英文嗰份就係特登貴啲嘅，又係呃鬼佬嘅。另一份咧就係、是、中文嘅，就係平啲嘅。係同埋呢一個事件咧係唔同 level 嘅， 嚇， 即係邊個衰啲咧？即係四川酒家呢一個師奶衰啲，呢、個老闆衰啲啊？定係胡先生衰啲咧？我覺得四川老闆係衰啲嘅，因為佢係有心你要裝人彈弓，佢係有心呃人，而我覺得胡先生咧，佢唔係有心嘅， 嚇。 咁點解咧？我今個星期咧，即係再經過一個星期再浸淫下嗰陣時候咧，就即係有用心諗過呢一個嘅問題。咁我咧就卒之咧就諗咗到底係邊個錯啦喺呢一件事裏邊。嗱咁但係咧即係首先今次嗰個節目咧我哋就有題目嘅咁樣樣 嚇。 個題目咧就係、是、Who is racist 咁樣樣嚇。因為呢個胡先生咧佢係姓 Who 嘅 H U 咁樣啦嚇。咁我呢一個 Who is racist 咁好明顯咧係一個食字嚟嘅咁樣嚇。Who 咧就即係邊個啦？ 係啊。 Who 咧亦都係代表胡先生。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咩啦？到底係胡先生佢自己 racist 啊？定係呢一個 Who？ 有其他人 邊個係其他人種族歧視咧咁樣嗱，咁同埋我呢個食字咧就唔係亂咁食字嘅咁樣樣，因為點解咧？其實呢一個 who 咧就係 based on 咧喺30年代一個非常之出名嘅一對嘅少將啦，嚇、就叫做 Abbott and Costello 啊，佢哋曾經咧就出咗一套劇咧。即係一套短嘅廣播劇咧，就係叫做 Who's On First， 就係世界知名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打 Abbott and Costello 啊，或者 Who's On First 啊，呢一個嘅故事咧，一定係會第一個出嚟噶啦咁樣。咁呢一個故事基本上就係講咩？就係、是、講關於咧，即係有兩個呢一個棒球嘅教練啊，咁佢哋咧就喺度談論緊咧邊個應該看守呢一個第一壘咁樣樣嘅，即係 first base 啦。咁所以咧佢哋就喺度講啦。即係有其中一個教練咧，就話 Who's on first？ 因為呢一個 player 咧，佢個名字就係叫做 Who， 就係叫做 Who。咁所以佢就一路解釋就係 Who's on first 咁樣樣。咁跟住之後，第二個教練佢又唔明白咧，佢話 Who 邊個啊？咁啊，我咪話 Who 咯 ，I told you Who's on first？ 係啊。 Who's on first？ 即係佢哋兩個都即係雞同鴨講兩個傾唔明嘅咁樣嚇。咁所以其實今次嘅節目咧就係食翻當年三十年代嘅 Abbott and Costello 嗰個 Who's on first 啦咁樣嗱，有文化修養㗎，你話俾你聽啦。好啦，咁其實咧嗱呢一單咧可算是花邊新聞。如果你係淨係用好似我頭先所形容嗰個即係低級嘅方法嚟去睇呢一件事咧，呢個就可算係一個花邊新聞。嗱，咁我哋呢個節目咧就淨係講重要嘢，就唔會講啲咁花邊嘅新聞。即係尤其是而家哇 ，ISIS 佢真係發曬癲呢班友。 係啊。 前幾個星期咧，就真係哇！我差唔多含淚咁樣講到，真係即係講到幾嬲啦咁樣嚇。咁我呢幾排有睇新聞，就真係佢哋真係哇腰斬啲小朋友， 係啊， 小朋友就喺條腰嗰度即係一斬斬落去咁樣嚇。 同埋咧，今日我睇到單新聞就係話要啲未成年嘅少女咧，要逼佢哋嫁人咯。 哦，係啊，係，我見到，見到，佢係要包住曬嗰啲 包 曬黑色幾 黑袍啊， 跟住啲黑色袍 啊， 黑色幾袍， 同埋啲 啲小朋友啊，係啊，鎖鏈，因為我相信好多人咧，真係都見過有啲真係戴咗黑袍嘅女士，真係大人嚟㗎啦。係 啊， 咁跟住全部都係即係用鐵鏈鎖埋一齊，真係都見到呢啲咁恐怖嘅影像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出咗嘅咧，亦都係 exactly 係咁，但係只不過呢一啲係六七八歲嘅小朋友，又係咁樣。被包曬黑布，所以呢一班友咧真係邪惡之中嘅邪惡。嗱，應該呢啲就係應該值得講嘅話題啦。咁但係點解今日都講下呢一單花邊新聞呢？就係其實同埋呢一啲 ISIS 分子，即係呢一啲伊斯蘭國嘅分子係有關係，係關於點解西方國家係可以縱容呢一啲嘢發生嘅。咁所以其實由胡先生呢一單 case 咧，就可以睇到到底西方國家係發生緊咩事嘅。咁樣 ，O 唔 OK？ OK。 好啦，嗱咁先要由呢一度开始啦。 系 嗱，澳洲系种族歧视嘅。 嗯， 呢一句说话你有冇听过？ 有。 嗯，咁可唔可以加以解释下咧？呢、這个 冇啊。其实咧，一开始过嚟澳洲即系读书啊、生活之前咧，咁喺香港咧，其实都唔知点噶。即系嗰时同啲朋友倾起啦，其实都唔知道点解佢哋会觉得咧澳洲系。咁種族歧視咯，即係成日成日話，即係覺得澳洲係乜嘢嘢都冇嘅。哇！你啊，你過去讀書啊，你帶多件衫啊，嗰度好凍噶。哇！嗰度啲人啊，小心啲啊，好種族歧視嘅。見到你係你係黃皮膚嘅人啊，你小心啲啊，即係夜晚出街咁樣，夜晚冇出街啊。 我哋九一年移民嚟嗰陣時候啊，真係信澳洲係乜都冇嘅。你知唔知劈咗八箱咩嚟啊？Temple 紙巾， 哇，勁 八箱，哇，澳洲廁紙都冇噶，要買多啲啊，咁樣 就嚟米都冇啊！ 我前嗰排聽啲即係因為我哋即係唔知大家知唔知啦，但係喺澳洲都有 TVB 睇嘅咁樣。 係 咁，我有時裝即係我上個星期就裝到其中一套 TVB 劇，係咪中間人啊？嗰套乜鬼嘢嚟嗰套？ 係啊，中間人 就有其中一個角色咧，就要打電話俾另一個角色啦嚇啊！咁有其中一個角色咧，就攞起部電話，咁然之後就話啊，我知你而家喺澳洲，你嗰邊都應該係。半夜噶啦，咁但系嗰阵时候咧系应该系 mid afternoon 即系12:01嗰啲时候喎。 个剧里面系晏昼嚟啦，系啊， 咁所以即系澳洲极其亮系应该3:00啊，四 黄昏嗰啲啦， 晏昼三点 黑掹掹嗰啲。 晏昼3:00-4:00，咁所以即系其实好多人对于澳洲嗰、那个 个观念， 嗰、那个观念系完全错晒、嗯。即系我睇嗰套剧咧，系咪黐线噶？即系啲人觉得远啫，但系咪远到咁样？ 三个钟头时差啫， 系啦，咁样就。我睇你嗰边都系半夜噶啦， 可能佢误会咗澳洲喺美国嗰边。 完全唔系咁样，完全唔系咁样吓。咁、所以其实喺亚洲咧吓，尤其是喺香港咧，即系对于澳洲个观念咧系极度错误嘅咁样样吓、包括呢一个种族歧视嘅嘢啦，咁样样。我自己就咁样觉得嘅吓。咁、其实冇错啦，即系我相信如果你系香港咧，即系大部分人即系识澳洲系几样嘢啫。啊，嗰边啲人好肥喎，啊嗰边有袋鼠喎、第三样嘢就系澳洲人系种族歧视。 你有冇听过咧？澳洲三样嘢多。 澳洲三宝系乌蝇、肥婆、醉酒佬咁样样。系啦，梗系听过啦呢啲吓。咁但系其实点解个个都有啲咁样嘅观念嘅咧？咁样样。咁其实澳洲。佢自己咧系要负好大嘅责任嘅吓，咁例如咧，澳洲喺近年咧就系拍咗一套叫做《Australia》嘅电影，嗰套电影咧应该叫做澳大利亚嘅，咁我唔知系咪真系咁叫啦，真系费事人又上网喺度闹我话我用啲大陆匪语啦咁样样，咁但系呢套戏英文咧就叫做《Australia》。咁咧，我身為一個愛國分子咧，當呢一套電影出嘅時候就非常之興奮嚇。咁、我就卒之咧出到電影就係歌頌我哋偉大嘅國家啦， 好有期望， 即係唔係偉大祖國啊？我係澳洲人嚟嘅，我哋偉大嘅國家，因為我哋偉大嘅國家咧係曾經係有好多人 為了我哋現今有嘅民主流血，先至驅使我今日有民主，可以免費讀書，可以免費睇醫生，可以喺度咁 free 同大家分享，係啦咁樣。所以我係好尊重呢一個國家嘅。啊，咁但係咧，好衰唔衰？原來咧呢一套電影就完全唔係歌頌呢一個國家嘅，佢係反而咧就係不停話俾全世界聽，係一個廣告話俾全世界聽，澳洲佬。是歧視的咁樣。咁呢一套電影呢，係其中令我最跌眼鏡嘅就係咩呢，咁樣。呢一套電影佢嗰、那個即係中央嗰個故事呢，就係講到關於呢一個 Stolen Generation， 就係講到話喺澳洲有好多嘅土著或者原住民嘅小朋友呢，就係、是、被政府呢就係攞走，等佢哋冇下一代，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觀念嘅，呢、這個就係叫 Stolen Generation 啦。嗱，咁但係其實呢一個 Stolen Generation 呢，就係、是、有別於英國同埋美國嘅黑奴歷史嘅，因為呢英國啊咁樣，佢哋真係有一啲嘅文獻啊、record 啊咁樣樣文件啊，就係話咧啊，我而家咧就派呢一隻船去非洲，要攞2000個黑奴翻嚟，咁然之後，哦1234，哦2000個黑奴簽收咁樣， 即係有曬歷史記載住。 美國又係唔單止有歷史，有相為證嚇。咁、但係澳洲咧呢一、這個所謂嘅 Stolen Generation 咧，係從來冇任何嘅文件係證明嘅。咁、所以即係當人哋話呢一個係當時政府嘅政策咧，呢一件事咧係證明唔到嘅。咁、但係點解係攞走咁多小朋友？因为是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有些教会啊各样啊，咁见到这些小朋友他们住的环境不安全不干净，被强奸的咁样，咁所以就拿走他们。其实现今到了今天2014年啊，被拿走的小朋友比当年更加多。 嗯， 系啦，咁好明显今日冇 stolen generation 啦，吓，咁但系点解当年攞走咁多小朋友呢？即系如果你要指控呢一个澳洲嘅白人有一个咁邪恶嘅政策嘅话，咁你一定要拿出证据来咯。咁吓，而家表面上咧系冇乜呢一啲嘅证据嘅吓，咁所以咧，呢一套 Australia 嘅电影咧就要作嘢啦。嗱，即系如果我系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我要拍套电影嘅，我唔使作嘢噶，即系我唔使话，希特拉咧，其实咧。佢個頭有兩隻角㗎，又或者話其實希特拉咧，佢係拜撒旦嘅，即我唔使加呢啲呢啲。 當然啦， 嚇，即係我加呢一啲嘢，咁你咪減低咗成件事嗰個真實性咯。係 啊 係 啊， 佢因為佢本身嗰個故事殺死600,000猶太人已經夠恐怖啦， 因為個事實。 所以其实如果你拍这些电影呢，即如果件事是坚抽的，如果件事是真的，你根本就不需要作任何东西，你将那件事由头到尾讲一次已经是一套很卖得的电影。唯一要作的呢就要作个 character， 可能那两个 character 是假的。 名字 是啦，名字可能没有这两个人的，但是真的有这个的集中营的，当时真的有这样杀人的，美军真的有那一天出现的，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片全部都是这样的。但是这套 Australia 那套片就不是的。即系特登写一啲假嘅嘢嚟咧，就系、是、要闹翻澳洲嘅白人鬼佬嘅咁样。咁例如系乜嘢咧？因为呢一套戏嘅主角咧就系 Nicole Kidman 啦，白人啦，系咪？咁就讲到系啦。咁啊讲到呢一个 Nicole Kidman 咧，就系收养咗一个Aboriginal 嘅小朋友啊，咁样。嗱，佢已经被白人收养紧啊嘛，系咪？咁但系之后咧，就政府嘅官员咧就要特登攞走呢一个小朋友。咁成套戏就系关于 Nicole Kidman 点样揾翻佢嗰个仔咁样，即系括弧嘅仔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呢个故事系唔 make sense 嘅，因为佢已经系俾白人睇紧噶啦嘛。 系咯，即系已经系咯，俾咗啲好嘅环境佢啊，又到咗读书啊。 呢个再唔呢个已经再唔再讲添啦，因为成个 White Australia policy 就系话政府官员攞走啲 Aboriginal 嘅细路仔，摆翻喺啲白人嘅家庭。咁呢一个细路仔已经喺 Nicole Kidman 手上， 点解仲要抢？ 佢点解再要抢咧？所以即系，所以当我睇呢套戏嗰阵时候，哇！你系咪咁啊，大佬？ 系有少少歪曲咗啦。 佢歪曲都 make sense 啲，好唔好啊？你可唔可以嗱？你 Nicole Kidman 你唔好话白人做，你揾只黑人做，咁咪 make sense 咯，系咪？即系呢一个黑人咧，佢对个仔好好嘅，跟住政府抢咗啦，点解唔可以咁样讲咧？咁样都有翻少少 sense， 但系唔系佢系用 Nicole Kidman 嘅，咁所以即系成个故事咧系假嘅。咁即系点解我哋香港人啦咁样样，或者喺外国系有一个咁强嘅观念，就系觉得澳洲系种族歧视，就系因为澳洲人咧系用好多嘅精力、时间。 同埋資源嚟到宣傳俾全世界聽，我哋係種族歧視嘅。嗱點解咧？咁其實即係我自己都唔係好明呢樣嘢，但係我其實慢慢開始明啦。嗱，因為其實澳洲咧，佢係一個叫做第二線嘅西方國家啦，咁樣即係我哋唔係英國，我哋唔係美國，我哋唔係加拿大嚇。嗱，咁但係英國同埋美國呢一啲即係第一線嘅西方國家咧，佢真係咧有一個曾經係種族歧視，尤其是黑奴歷史嘅一個嘅歷史嘅。又或者係法國啊，即係當年八國聯軍打中國嘅咁樣。殖民很多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历史呢就是出自于在英国、美国、葡萄牙，就是这些 大国。 是欧洲的大国樣、但澳洲一个这么新的国家 就没有这个历史。喂，那我哋好蝕底喎，即係我哋身為白人，我哋都要有一個白人嘅罪疚感噶嘛，咁所以就特登係掘咗呢啲咁嘅罪疚感出嚟，所以睇嗱，你睇下英國、美國有黑奴歷史，嗱、咁我哋澳洲咧有 Stolen Generation， 咁呢個就係啲左膠好中意攞出嚟玩嘅一樣嘢嚟嘅，因為左膠就最中意呢一啲嘢噶啦，咁樣嚇，咁所以我個意思就係咩咧？就係、是、如果喺香港有好多人覺得澳洲係種族歧視嘅，唔難理解，因為澳洲是用很多时间、资源和精力话俾全世界听， 包 装 都 是 很种族歧视。 系啊，佢走出嚟，我是歧视，我是歧视，我是歧视，我是歧视。咁跟住之后，人哋话：，哇，呢个边个嚟噶？唔知道，但我谂佢是歧视噶，即系件事就 系 咁啦。嗱，唔单止系咁。我相信即係當我哋係即係聽過澳洲係種族歧視呢一啲説話，好多都係來自澳洲本地嘅華僑。或者華人翻到香港嗰陣時候咧，就 大肆宣揚， 係啦，就話澳洲嘅好種族歧視啊咁樣講。咁我上個禮拜即係都已經對於呢一件事有評價，咁就即係都不再即係加以講啦咁樣嚇。咁但係其實呢個咧，我亦都理解，因為澳洲嘅政府啊，或者嘅社會啊，其實係好鼓勵一啲嘅華人同埋一啲社區團體咧，就係指正人哋歧視嘅，指正白人歧視嘅，佢就好中意呢樣嘢嘅。咁點解？因為其實搞很多呢一啲嘢係有funding嘅，即係例如我哋以前係做 local council 嘅咁樣，如果係做 local council， 即係呢一啲市政府咁樣，咁市政府咧每一年哇收咁多錢，即係又垃圾費啊，又即係有呢啲 council rate， 即係其實有税嚟嘅，即係市政府税嘅，咁要啲點用啊？哦，咁我哋咧就搞一啲社區嘅活動啦，咁樣。 或者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活動嚇，咁跟住之後就睇下，喂，阿陳，我想問一下你中國人覺得有啲咩歧視啊？咁樣啊，咁跟住之後就問人哋，嗱、你覺得有邊啲地方歧視嘅？你又話俾我哋聽，我哋改變咁樣之後，咁啊，即係有時啲政府單張咧就唔係好。 我哋單張就得英文 咯，可唔可以有中文啊？得，我即刻做中文。咁之後咧就即刻向政府攞分定啦。嗱，我哋咧呢一個社區咧有25%嘅人咧就係來自非英語背景嘅。嗱，咁所以咧我哋咧就需要咧多啲分定啊，就係咧要 印多種唔同語言嘅資料出嚟咁樣。 咁跟住之後咧就點樣咧就請邊個啊？就梗係請翻啲中國人啦。老陳，你咧你識唔識翻譯？我梗係唔識啦，但係我嘅侄女識喎。咁要請個侄女，唔緊要，我 特登開一個特登。开一个职位出嚟嘅， 系啦，开职位吓，咁跟住之后呢个侄女嘅，佢未必净系写完之后咧，咁跟住之后就心足噶嘛，系咪吓？因为佢都要 keep 住佢份工，你明唔明啊？咁跟住人哋问佢，喂，你系中国人，我想问下你啊，你搞啲咩活动噶？有咩活动搞？我不如搞下 Chinese New Year 好唔好？好啊，搞 Chinese New Year， 咁跟住之后，Chinese New Year 点搞噶？唔要讲。我知道呢一个少林寺咧，佢有舞狮嘅，佢即系咁。咁跟住之后咧，就好多人就参与呢一个 local council 嘢啦，咁样。咁有一日啦，呢个翻译嘅细侄嘅女仔咧吓，嘅侄女咧，佢唔使再翻译啦，因为所有嘢翻译晒啦，炒佢啦，咁样。咁啲人咪话歧视咯，又或者佢可以即系特登做多啲职位俾自己，咁然之后佢就嗱，其实我哋留意到你 council 咧好多地方咧就系歧视噶，因为乜乜乜咁样，咁所以就有好多人咧就用咗歧视呢样嘢咧就系当饭食嘅。歧视咧喺西方国家咧系一锅好大好大嘅饭嚟嘅，系俾好多社区团体食嘅咁样。咁而好多社区团体咧，佢哋就系靠。即係靠一啲嘅華人唔識聽英文啊，嚟到呃飯食嘅嚇，所以咧越多人唔識英文，佢就越多生意做，越著數。咁所以點解開咁多華人嘅社團啊？即係我意思社區團體啊，咁樣咧，就要做呢一啲嘢噶啦，咁樣嚇。咁呢一啲嘅社區團體咧，即係如果係政府嚟到問你，我想問你澳洲係咪種族歧視啊？俾你點答啊？ 梗系啦， 梗系种族歧视啦，咁样哇好歧视噶嗱呢个阿老王啊，佢上次去呢一度咧，哎呀俾人咩冷眼佢啊咁样样嗱，咁所以咧我哋呢一个社区咧就令到佢哋咧就有一个嘅 和谐啲嘅环境， 和 谐 嘅 环 境， 多啲活动啊， 佢可以有老人 家 嘅服务 樣 可以一齐参加咁样样，咁所以政府你又应该俾分定我啦咁样样吓，咁点解咧嗱？如果我系开一个环社社团啦咁样样。咁跟住即係我哋呢環社團全部都係收政府錢嘅。咁如果政府問你，你覺得澳洲歧唔歧視啊？咁又唔歧視啊！哇，澳洲人咧都唔知道我哋幾好啊！嗱，我哋咧而家咧就係有好多人咧就已經識英文啦，根本就唔需要我呢個團體嘅，因為其實佢使乜參加澳洲華人社區團體啊？ 佢就係參加啲西人嘅活動得咯， 可以參加澳洲主流嗰啲已經得啦。咁跟住我仲有冇錢收啊？ 嘅冇啦， 冇錢收。咁所以咧呢一啲澳洲華人嘅團體啊，呢一啲媒體啊，佢哋食嗰碗飯咧就係要靠人哋。話翻俾政府聽，呢一個國家好種族歧視。越講得多，佢哋賺嘅錢越多。越賺得多就係咩咧？佢又可以興起一啲華人社區領袖，咁之後又參選。就係咁啦。所以呢一個係成個係成個惡性循環嚟嘅。我今日真係特登講。即係呢一個話題啦，咁樣嗱，咁但係我哋即係首先就已經係證明咗啲咩咧？我哋證明咗咧，就係澳洲時常咧就中意去全世界就暢通街，就話俾人哋聽咧，我哋自己好種族歧視，同埋第二咧就係鼓勵華人咧，就係 要去批鬥出邊， 鼓勵華人批鬥，就係批鬥咧，即係西方國家係有幾歧視嘅。咁但係事實上係唔係咁咧？即係因為喺澳洲華人社區咧，你話主流社會係歧視咧，一定有著數。 系啊，即系永远都少数民族系最着数噶嘛。 唔系未必少数民族最着数。咁但系你谂下，如果俾我啊，即系一个识英文啊、读法律啊，如果我系成日走出嚟话澳洲好种族歧视，我哋要保护中国人，哇！你谂下，我今日可以真系成就几大。咁但系我就好蠢， 民族英雄啊！你 我就讲事实嘅，我就觉得澳洲一啲都唔歧视，一啲都唔歧视啊！点解咧？因为你嚟到。澳洲政府俾屋你住，俾钱你， 医疗， 俾教育你，免费医疗，社区服务，新年啊帮你搞场大龙凤，免费即系教你英文， 系， 仲俾埋民主投票你， 系， 你自己喺香港啊、中国啊， 嗯， 你冇票投噶， 嗯， 但系你嚟到澳洲就俾你投票， 嗯， 就俾你投票， 嗯。 但是不是免费的有代价的。但是不要紧个代价不用你给。 嗯、 代价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些80后的鬼仔鬼妹的阿爷帮你给了。 嗯、 他是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场那里撒血。 嗯、 等我们今天可以得到民主。 是。 哇。那所以即当你一个移民来到这个国家可以住的那时候。是一个几大的荣耀是几大的 honor， 所以为什么我不会为了自己的私利来到即是指证人家种族歧视、我告诉你我是会有很多着数这样做、但是我是选择不这样做 因为你有一个感恩的心 不是即是做人不可以这样、 嗯、 但是普通的中国人他觉不觉得这个是一个荣誉呢 不觉得 是啊那我告诉你何以见得呢、入籍的人叫做什么叫做唱歌啊屙尿啊！知道叫唱歌，入籍叫做唱歌啊！人哋呢一个有西方国家有好多人嘅老豆老母啊，或者阿爷阿公啊，喺战场战死，一个你可以有民主国家嘅地方，人哋接纳你嚟呢个国家嗰阵时候，你叫做咩啊？你叫做唱歌啊！咁当你系即系等攞呢一个入籍嗰阵时候，呢个叫做咩啊？ 坐移民监 系啊， 坐监啊， 叫做坐监啊！ 即是你永无自由的你出去都出不到那些那些叫坐监、 啊啊。你去这个退伍军人会 RSL 吃布飞的时候那些、人在夹啲蟹脚、要有一分钟有一分钟静默每一天、每一天都有一分钟静默来到怀念这些为我们死战死的军人。啲中人怎么说 没搞错啊 为什么这么麻烦呢 哎呀出去夹多嚿蟹仲好啦。 每次都要停一分钟，这个什么意思呢？ 嗯、 这个都不是我的阿爷管的什么事。 嗯，哇，佢哋接接声噶，有时会， 啊、 哎呀，又起身啊啲咁啊。 系啊，嗱，即系 not to mention 咧，即系唔再讲，即系好多人呃政府钱啊咁样样，嗰啲唔再 呢啲已经唔使讲， 唔再讲啦。但系嚟到澳洲呢一个咁好嘅国家，即系你仲咁样使利用人哋嘅善心，呢啲个呢啲嘢我做唔出。 嗯， 呢啲又做唔出，咁、但系即系事实上系有好多人咁样做嘅， 吓，佢哋系觉得话澳洲系种族歧视，自己可以得到好多着数，而且呢一个亦都真系嘅咁样吓。嗱，咁我点解觉得澳洲唔系种族歧视咧？咁样咁其实系好容易睇到嘅啫。点解嗱？嗱，即係 for example， 你喺呢一單 case 裏邊啦，咁樣樣就有一個黑人，就係冇被聘請，因為佢係黑人咁樣樣啦嚇。嗱，你諗下，如果香港有件同樣嘅事情發生，會唔會變咗一個世界性嘅新聞？嗱，如果我開咗一間藥房嚇，叫做香港藥房或者本土藥房，就淨係 serve 香港嘅客，我擺明係對大陸人歧視，我就係歧視大陸人，大陸人不得內進，我直情咁樣寫嚇呢個。應該不會變成國際新聞，甚至即可能會變成國際新聞，但是 for another reason 嘅咁但係最主要係咩咧？我相信呢一個老闆必定會得到好多人嘅支持。 係，冇錯。 必定得到好多人嘅支持。 一定好多 like。 係啊，就唔會好似澳洲咁樣，因為你唔請一個黑人，咁所以真係個個都唔去搞到而家仲要執笠添。又或者另一個 example 啦，即係呢個可能似啲嘅，一個茶餐廳老闆，因為喺澳洲開 cafe 唔係好似香港喺中環啊開 cafe 啊 ，cafe 開到四圍都係㗎，好容易開嘅咋，喺澳洲開咖啡，即係喺澳洲開咖啡同茶餐廳係一樣嘅咋。如果一個茶餐廳嘅老闆唔請一個黑人，因為佢係黑人，你依個會唔會係新聞咧？ 唔會咯， 即係你唔好講國際新聞啊，本地新聞都唔係啦，大佬。咁由此可見係咩？由此可見就係澳洲根本就唔係種族歧視。如果澳洲係種族歧視，根本喺嗰件事發生唔會有咁多人即刻拍台走人。 係啊，即係話如果一路以嚟每一日都有呢啲新聞嘅話，嗰單。Stephen 呢单新闻就唔算系新闻啦， 冇错啦，系啦，嗱咁所以咧，即系我哋转咗头翻嚟咧，就继续会即系解拆呢样嘢啦，就系话即系点解唔关呢一个胡先生事？点解唔关胡先生事咧？就系因为喺呢一件事咧，佢就好清楚咁样解释，佢就话我唔请你呢一个黑人，系因为我大部分嘅客源系白人嚟嘅，而佢觉得白人系种族歧视，佢先咁样做嘅，翻嚟再解释。 好。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翻翻嚟第二节嘅澳洲路边社嘅，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咁头先咧就讲到关于呢一个非常之出名嘅国际新闻，就系呢一个嘅 Mr. Who 啊 ，Stephen Who 咧， 胡先生 系啦，佢就喺呢一个澳洲嘅 Darlinghurst 开间 cafe， 就见到一个黑人就唔请佢，点解咧？就系、是、因为 because you are。black 咁樣樣嚇，咁頭先咧我哋就開咗前設啦，前設就係講到其實澳洲咧就係用好多嘅資源啊同埋時間咧就係話曬俾全世界聽咧，就係澳洲係好種族歧視嘅，亦都係鼓勵好多華人咧去翻去翻自己嘅國家嘅時候咧，亦都係唱衰澳洲嘅嚇。呢一個係西方國家嘅左膠造成嘅一個嘅現象嚟嘅，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咧係好唔合理嘅，因為即係所有移民嚟到澳洲嗰陣時候，有屋住，又對你好，有工做，有免費教育，有社會福利，人哋對你咁好，就係、是、好似當你一個客人咁樣樣。即係如果你即係有一間屋開 party 嘅客人嚟到，你都一定係特別對佢好啲㗎。即係你話，飲杯茶咁樣嚇。但係如果你自己喺屋企嘅普通自己人嘅，你阿媽話斟杯茶，自己斟啦，即係咁樣樣㗎嘛，係咪嚇？咁但係如果係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斟杯水啊？唔好水茶啦，唔使咩水得㗎啦，即係咁樣。咁所以即系人哋系即系西方国家系敬你一尺吓，佢话我哋有冇边啲方面做得唔好啊？我哋有冇方面系歧视你啊？我哋有冇代薄咗你啊？人哋系咁样问你嘅，咁人哋就当你系大人。如果你去人哋屋企啊咁样样，咁人哋问唔好意思，我今日招呼周唔周到，好似入日本人咁样个。麻麻地啦，即系哇！你部电视有冇 Foxtel？ 你明知我嚟啊，教翻啦，喂！我杯茶冻嘅，你睇呢张凳，压下压下咁样，咁你咁样讲嘢，你系咪人啊？你唔系人啊！你咁样做，嗱咁所以西方国家就系咁样啦。佢嚟到咧，啲左交就问你：，唔好意思啊，我哋有冇代薄你啊？你够唔够钱使啊？使唔使俾多啲社会福利你啊？我哋使唔使开多啲社区团体俾你啊？咁样，咁佢就 expect 咧，你就哎呀，我哋好感恩啊！其实咧，我哋之前咧，国家又冇投票啊，又冇剩，我哋嚟到咧， 好心足噶啦，嚟到 好心足，我哋系会非常之支持你，做一个支持澳洲嘅公民。呢一个系我哋嘅屋企，佢 expect 你咁讲啊嘛，但 系 你唔系。你嗰个反应就系呢度啊，麻麻地啦，歧视咗啲咯。我上个星期去麦当劳，我前面嗰个人话 cheeseburger 一分钟俾佢，哇三分钟先俾到我，你系咪路啊？我觉得你要开个委员会嚟调查一下咯。呢鬼佬真系嗱，我个女咧考咗99.95，应该攞100噶。 我哋知唔知几勤力读书啊？系，你咪歧视我哋啊？嗱，我个仔应该考到读医嘅、你点解要特登加个面试啊？你嗰个面试系咪就系 check 佢系咪黄种人啊？你咁算点先？嗱，咁所以咧，中国人啊，华人啊，去到西方国家咧。就有呢一個嘅態度，但係呢一個態度咧就係西方左教咧係助長嘅，係啦嗱，咁所以頭先都講到啦嚇，其實呢一單胡先生嘅事件咧，呢一單唔請黑人嘅事件咧，引證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事實，個事實就係澳洲人根本不種族歧視，我講多次啊，呢一件事就係引證咗澳洲人不種族歧視，咁點啱講咧？嗱，因為如果澳洲人係歧視嘅。我做这个老板我就说 I'm not hiring you because you are black、你是黑人所以我不请你、一个真正的种族歧视国家、会不会立刻个个起哄啊定是个个会赞这个老板啊 Yeah, that's very good, I hate black people、即你会 expect 人家这样嘛、所以为什么我、对于这个、胡先生是、感有这个怜悯的呢、这一条友呢胡先生呢他只不过是来了九个月的咁佢應該有40几岁人啦，即系我睇佢幅相系咪？佢40几岁人，你谂下，佢由细到大听几多资讯系关于澳洲系种族歧视啊？ 我觉得唔少。 喂，我20几岁已经由细听到大啦、哇，佢40几岁咪听咗几廿年？咁所以佢嚟澳洲之前啊，你估佢脑里边充斥住系咩资料啊？好真系种族歧视，好真系种族歧视，好真系种族歧视，好真系种族歧视，好真系种族歧视，系咪先？ 系。 咁跟住之后就。当年嘅白澳政策，白澳政策，掘金矿歧视中国人，掘金矿好难讲，掘金矿歧视中国人，掘金矿歧视中国人， 歧视歧视歧视歧视啦， 话 Cronulla rights，Cronulla rights， 诶，白澳政策，白澳政策咁样样，即系佢个脑咧一定系充斥住呢一啲嘢，咁所以当佢见到呢一个黑人入嚟嗰阵时候， 哇，佢即刻惊， 哇，当日成个地方都系白人咁样样，咁我咪话我唔请你咯、因为我觉得澳洲佬系种族歧视啊嘛。 系啊，佢都想保护自己啲西人、西白人嗰啲客啫咁样样。 我甚至唔系讲到咁样啊，我甚至唔系讲到咁添啊。嗱 ，Ivy， 你有冇去过伊朗？ 冇。 有冇去过伊拉克？ 冇。 有冇去过阿富汗？ 冇。 好，但系有冇听过呢啲国家？ 有。 你知道呢啲国家有咩行为吗？ 诶，知道。外国礼拜都讲噶啦。 好啦，吓我咁样啦。嗱，我当啊吓，我当啊吓、有一日你要去、阿富汗系开间唐人餐馆。OK。咁有一日有个犹太人嚟应征，嗱，我知道你好支持犹太人嘅， 系啊， 咁但系鉴于你喺新闻睇咗咁多嘢，你请唔请佢？ 请。 系啦，嗱，虽然咧你就你唔会咁蠢，你唔会大声话 I'm not hiring you because you're a Jew， 你唔会咁样讲嘢。 系。 咁但系你心里系咪有数啊？ 梗系啦。 你系咪惊如果你请咗一个人会掟你汽油弹啊？ 系啊。 你系咪会惊有人嚟斩你个头啊？ 系啊。 你系咪惊有人嚟捉你个女卖咗去啊？ 系啊。 咪系咁咯，嗱、我哋呢啲观念喺边度嚟嘅？就系、我哋睇新闻睇得多，咁所以真系去阿富汗啊嗰啲国家有啲麻痹咧，唔系噶，其实嗰啲国家 OK 噶，咁样即系有好多犹太人真系都 有啲都好和平嘅， 系啦，都好和平啊咁样。咁但系身为我一个啱啱到阿富汗九个月嘅一个餐厅嘅老板咧吓，如果有一个犹太人嚟应征咧，我系唔会请佢嘅吓，虽知。我是支持猶太人都不會請他因為為什麼因為我怕被人殺嘛、我怎麼知道的因為是有很多的資訊告訴我、伊斯蘭教徒是最憎猶太人的、同樣地喂今天這宗案件都是一樣的這一位胡先生他聽足幾十年就是說澳洲人是歧視、說前一陣子又即是 Cronulla Riots 記不記得那個 Cronulla 那個沙灘呢、 哦、記得、 即是 當時有一個 Riot 嘛、然後有火把又成、 哇 香港親戚打電話來問我們有沒有事、問我們家屋有沒有燒到、如果你是香港的朋友你不懂笑但其實那件事呢只不過是幾個年輕發癲 是 一件很小的事而已但就變成了一個澳洲大新聞、就說即是、民族矛盾、即兩個不同的民族打架、就变成好像一件这样的事情、喂难保这个胡先生他以为他请了一个黑人人家真的会在他外面拿火把烧他的店铺、啊、 是 那这个观念在哪里来 的传媒咯主流传媒咯 传媒和回去告诉他的这一班华人、所以 你其实是不是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不请这个黑人、他不请这个黑人我们呢 有幾多證據講幾番話，佢好清楚咁解釋，而佢唔係講，即係佢唔係不停轉佢個 story 啊，佢只係講過一次， 一個觀點， 而佢每一次都係講同一個觀點。點解唔請呢一個黑人？佢個解釋就係話，因為我啲客係白人，所以我唔請黑人。即係佢個觀點係白人歧視黑人啦。 係啊， 咁白人歧視黑人呢個觀點，佢何以得來啊？ 咁跟住就听听埋埋啊，咁样样噶啦。 系啦，咁所以见面到点，我觉得唔关佢事啊。点我 即系都系个受害者啊。 系啦，嗱，咁同埋系咩咧？嗱，我想问你啦，嗱，澳洲就出名起晒朵啊，响晒朵，系一个种族歧视嘅国家啦，系咪？嗱，咁中国有冇响朵系一个歧视人嘅国家？即系当我一讲中国嗰阵时候，你唔会即刻谂中国系一个歧视人嘅国家噶嘛？系啦。就冇呢個咁嘅朵，香港都冇一個咁嘅朵，香港冇個咁嘅朵啦，係咪？ 冇冇冇。 係啦，咁即係你喺香港或者中國唔請一個黑人就冇事嘅。但係呢個國家咧就係冇響朵係一個種族歧視嘅國家喎。反而一個有響朵係一個種族歧視嘅國家，你唔接受一個黑人咧就俾人千夫所指啦。系咪好奇怪啊？呢一件事吓，咁所以咧，即系我点解好等呢一个胡先生唔抵咧？咁样样就真系好似讲翻我之前嗰个 example 咁啊，就好似你开一间唐人餐馆、，OK， 坐满晒，全部都系即系包晒头啊，有胡须啊，甚至系拎住啲枪嘅阿拉伯人吓、个个揸住本可兰经嘅，咁跟住十二点咁跟住个个走出去祈祷嘅，咁跟住之后咧有一个犹太人入到嚟啦，喂佢入嚟你都惊啦，系咪？佢入咗嚟之后问你请唔请人，咁跟住哇喂你侧边有咁多啲阿拉伯人喎、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唔请你，因为你系犹太人。就反而呢一班阿拉伯人拍台话你歧视， 我觉得 系咪好无辜啊？ 班阿拉伯人应该企起身拍晒手掌啦、 啊。你会咁谂咯？ 系咯。 但系就情况唔系咁，嗱、如果有件咁嘅情况发生咧，就好代表系咩？就系、 是、 代表我哋误解咗呢一个地方。 系 吓，咁所以阿胡先生咧，佢系误解咗澳洲啊。吓，佢细估唔到，原来澳洲系一个咁包容嘅社会啊！佢唔知道原来澳洲咁包容噶，系啊，因为只有一个包容嘅社会先至系即系先至哇，你唔请人拍台走咁样样吓、即系香港都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啦。你见到几铺打不平嘅啲嘢，即系啲阿妈，哎呀，小朋友你唔好望啦，快啲即系快啲趴低食嘢啦，咁样样，喂食嘢啦，唔好理佢，唔好望啊。香港人系咁样样噶嘛？你点估得到一个咁响朵一个咁种族歧视嘅国家，竟然会咁抱打不平，为到呢一个黑人伸冤呢？呢个真系唔 make sense 啊！所以阿胡先生咧，真系唔好意思，你好惨、但系呢个唔系你嘅错，这个唔系你嘅错，错系错在边啲人呢、就系、是、灌输澳洲系种族歧视呢一个观念俾你嘅人系佢哋错， 喺佢侧边。嘅耳仔係咁耳任嗰個， 係啦，就係佢哋啦。其實呢一個唔係一個人嚟嘅，係好多人嚟嘅，亦都唔係淨係中國人、西人都有份。呢一個係一個成個制度話俾呢個胡先生聽，話俾佢聽，澳洲係種族歧視㗎、你嚟到小心啲啊！就好似你阿媽，你諗下，即係你頭先都講到你係 international student，、你嚟到澳洲啦、人哋又話俾你聽，嗱澳洲種族歧視啊，小心啲啊咁樣。我相信當時阿胡先生都係咁啊，小胡。你知道吗？澳大利亚是非常种族歧视的。你一定要小心为上。哇，咁跟住之后佢嚟到开 cafe， 佢咪好小心咯？个黑人嚟到嗰阵时候，我请唔请人啊？我小心啲好，我都系唔请你，因为白人咧应该会唔中意你、应该系歧视嘅咁、样，咁所以咧我就唔请你啦。哇，佢点估得到有件事咁样事发生啊？ 我谂佢真系细估唔到。 你见唔见到佢几无辜啊？ 系 真系阴公啊，胡先生系咪？嗱，咁同埋另外一件事就系咩咧？嗱，呢件事咧，你都要明白就系咩咧？如果调转有一个白人应征，佢唔请个白人系唔会咁大镬嘅。即系如果有一个白人，佢话我做咗呢个 barista， 即系唔系大状啊 ，barista 系冲咖啡师啊吓吓。我做咗呢个咖啡师，做咗二十年噶啦，咁样样，咁我好有经验噶，我系白人嚟，即系佢唔会咁讲啦，但系佢见到咧吓，即系呢个白人入到去应征嘅咁样样。系啦，嗱，如果系咁咧，佢话唔请 because you are white， 系唔会有咁大件事发生嘅。 系、哦， 系啊，咁你知唔知点解？因为咧，西方国家有一个叫 white guilt 啊，即系叫做白人罪疚感啊。咁呢一个其实咧，即系都话啦，即系英国同埋美国点解有呢个罪疚感咧？就系、是、有呢、這、一个即系黑奴嘅历史啦，咁样样。 咁澳洲亦都有呢個叫做 Stolen Generation 嘅歷史啦，即係雖然呢一個歷史咧係有好大嘅問號， 嗯， 但係咧，即係始終咧白人咧，即係都係替佢哋曾經所做過嘅，佢哋覺得係壞事咧而感到非常之內疚嘅。咁、而尤其是對西方國家咧，佢嘅殖民史咧係令到佢哋最蒙羞嘅一件事嚟嘅咁樣。咁所以我其中好多時候同啲西人講嘅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好多西人見到中國人，即係都會有時會覺得有少少唔好意思。哎呀，因為咧當年咧殖民香港啊咁樣，咁但我成日都同佢講，你完全唔使唔好意思嘅，多謝你殖民香港。 你而家翻翻嚟添啊， 殖民歷史 is the best、嗯。我咁樣講，所以好多鬼佬嚇、啊， 真 係你哋中意你哋竟然中意殖民歷史，佢係覺得好奇怪，是因為佢喺一個嘅即係佢自己讀歷史啊，佢覺得呢一個係佢哋嘅污點嚟嘅嚇咁樣樣。咁但係白人佢係其中最大嘅污點咧，就係關乎黑人，因為。其實因為鬼佬就對華人其實 O K 就冇乜嘢嘅，最多八國聯軍啊咁樣嘅啫，係咪？即係起碼佢冇捉啲唐人嚟到做奴隸啊。咁、但係佢真係對黑人係唔係幾好嘅？嗱呢個真係事實嚟嘅咁樣。 即係有少啲補償。 冇錯啦，咁所以佢係特登對黑人咧，就係有一個特別嘅保護嘅。系一个特别嘅保护，就系、是、因为曾经对过佢哋唔住，所以就俾佢哋一个特别嘅保护嘅吓。咁另外一个有特别保护嘅民族咧，就系犹太人吓。咁所以系基本上喺呢个世界度有两个组别咧，就系、是、唔讲得少嘅吓。第一就系黑人，第二就系犹太人。呢两个 group 系唔讲得少吓。即系例如咧喺英文咧，你 Jew 呢一个字，即系犹太人咧，系唔可以乱咁讲嘅。即系好多人会讲 Israeli 啊，咁样样。即系呢一个变咗一个禁忌嘅字咧。即系好似我哋澳洲人嘅，澳洲人嘅，即系平 Australian 啦，会叫 Aussies 啦，系咪？香港人嘅，咁我特别啲讲 Hong Kongese 咁样。咁但系应该系叫 Honkies 嘅咁样样。英国人嘅可能会叫 Poms 啦咁样样。美国人嘅叫Yanks 啦，咁澳洲 Aborigines 咧就要叫做 Aborigines 或者 Indigenous Australians 嘅、你就唔可以叫做 Apples 嘅、你叫做 Apples 咧就係極度歧視嘅， 踩佢條尾 嘅。係啦，咁但係你唔搞錯啊，即係 Aussie Australian 可以叫做 Aussie， Aboriginal 點解唔可以叫 Apple 啊？就係唔得咯。因为人哋有一个特别嘅保护， 有个特权， 就是因为有呢一个叫做 white guilt 嘅呢样嘢啦，吓，咁所以咧，当你系讲 because you are black 咧，呢一个系可以话喺西方国家一个最大嘅禁忌嚟嘅，吓，好少有啲咁大嘅禁忌嘅，即系即係有另外一個 group 咧，就係基佬都唔可以咁講嘅，即係、because you 即係because you're gay 或者 because you're black 兩個咧都係一個超級大嘅禁忌嚟嘅、因為其實禁忌就有分兩種嘅、一種咧就係嚴重啲，一種就係冇咁嚴重嘅嚇、嚴重啲嘅禁忌咧就好似 because you're black， 佢咧就犯咗呢一個係禁忌嚟嘅，佢自己唔知 最高 level 嘅禁忌 係啦。咁但係一個低啲 level 咧就叫 faux pas 嚇、呢個 faux pas 係法文嚟㗎，所以唔係 f o p a r 咁樣 faux pas 唔係咁啊嚇，係佢串法係。Fox Pass 嚇，所以你喺書度讀咗，你唔好讀 Fox Pass 會俾人笑噶。Faux pas 係 F A U X P A S 咁樣叫 faux pas。Faux pas 係失禮，咁失禮係例如咩咧？即係如果有一啲中國阿媽咁樣樣咧，就成日話例如話同啲鬼佬話啊，我哋唐人小朋友係努力啲噶啦，哈哈哈哈！即係呢一啲説話咧，呢啲説話係歧視啊嘛，係咪？嚇，但係 faux pas 呢個就唔係。taboo 嚟嘅，即係如果有一個西人嘅阿媽同一個唐人嘅媽傾偈，咁樣然之後，oh what's your son doing today? Oh, he is going tutoring. You know us Chinese, we work very hard, not like white kids. They just go to play sport and do nothing. 即係好多華人嘅阿媽會有呢一啲嘅説話啦，呢啲就叫 faux pas。咁但係如果係 because you're black。這個呢就是叫做禁忌，就是兩樣東西 來 的、禁忌就是因為有白人的罪疚感，反而呢，反而如果那個老闆他是有一個白人來應徵，不請那個白人，他甚至說 because you are white、不單止是 OK 添、甚至這個應徵者呢，他可能呢是會回去審查自己做錯什麼，即係如果即係嗰個唐人老闆佢 I'm not hiring you because you're white， 咁跟住之後佢就翻去諗，或者 because you're Australian 咁樣樣啦。佢一翻去谂啊，系咪佢嚟咗好多代？佢阿爷当年喺呢一个金矿嗰阵时候，系俾边个侮辱过嘅咧、哎呀， 系咪我哋澳洲人做错咗啲乜嘢嘢咧？ 会唔会系当年我哋八国联军打中国，火烧圆明园，所以令到佢咁嬲嘅咧？系咪我哋曾经点样得罪过佢？系咪因为我哋即系曾经殖民过香港，咁跟住之后各地各租界咧？系咪我哋白人做错啲咁嘅嘢嘅咧？咁跟住呢一个白人嘅应征者反而会I am so sorry。Because I don't know what my grandfather did， 即系佢可能会咁样喎，反而 系 咁但黑人就唔同啦，咁所以其實呢件事點解咁吊鬼咧？嗱，因為其實呢一個私怨啊，或者呢一個嘅怨，呢個怨恨啊，呢一個黑人對白人嘅怨恨，或者白人係送俾一啲黑人好大嘅一個嘅特權或者 concession， 呢一個係白人同埋黑人之間嘅事嚟嘅，係唔關我哋唐人事嘅，所以其實對我哋唐人嚟講，我哋話 because you are black， because you are white， because you are Italian， because you are Greek， 其實係冇關係嘅，因為我哋同呢個國家根本就同呢啲人根本就冇關係，即係中國人同埋黑人根本即係喺咁多千年歷史係冇拉楞河水不犯井水，咁所以我哋澳即係我哋身為唐人話 because you are black 咧，係冇事嘅。所以点解香港啊或者中国你话 because you are black 系唔会身为世界新闻呢、个先至系正常。 系啊， 但系喺澳洲咧就唔同啦，因为澳洲系一个白人嘅历史。嗱、咁所以即系呢个阿胡先生咧，佢其实系成为咗呢个代罪羔羊嘅。嗱、如果我系一个白人，我系背负一个呢一、个叫做白人罪疚感嘅一个罪名喺我身上嘅、我咁样闹个黑人，我梗系唔啱啦。 系， 但系。呢、這個中國人啊，胡生佢 嚟咗九個月啫， 佢嚟咗九個月咋？ 係 嚇，佢祖父冇捉過呢位先生個祖父做黑奴啊，係唔關事噶。所以佢因為佢係黑人，唔請佢，其實唔應該咁大鑊噶。所以點解呢一個禁忌係搞到咁大鑊？只不過係因為呢一件事對於白人嚟講係一個不可接，係一個好一個好嚴重、一個不可接受嘅一句説話。但係對於中國人嚟講，是不關事的， 是 即是、我很難想到一個、相對的比喻啦樣、但如果我們中國的民族即是得罪了另一個民族的，是欠他很多、那個民族即當然可以在這裡作威作福啦，然後幾吉吉樣樣，然後即是你怎麼作威作福都好，我們都不會怎麼出聲的，是不是、即係好似叮當都一集係咁嘅，就係、大雄打爛咗個花樽，咁跟住咧牙刷仔咧就用呢樣嘢嚟發圍啦，咁樣樣，咁跟住之後佢就話：嗱，你打爛咗老師個花樽，我唔講嘢都得，但係我每次講花樽之後咧，你都一定要聽我講嘢咁樣。咁跟住之後哇，點得啊？咁樣樣，咁然之後花樽，好啦好啦好啦，咁然之後佢帶去紀安咗，咁然之後，喂紀安，你信唔信我可以叫大雄扮狗叫啊？嗱，咁然之後紀安，我唔信咯，咁然之後大雄就我唔制，点可以咁肉酸呀、咁跟住之后佢话化樽，就系咁啫嘛。咁所以你当吓、你当即系有一个少数民族，佢就系咁样捉住即系中国人曾经有一句嘅国耻咁样样。咁跟住咧每次中国人就话哇，喂你又问我攞200万啊咁样样，话唔系咪咁衰啊咁样样。咁跟住之后。我唔攞咪唔攞咯，但你記唔記得當年嘅國恥啊？得，算你唔好講，我俾錢你，我俾錢你咁樣嚇。咁但係呢一 group 人咧就可以即係做多好多嘢啦，咁樣即係佢做好多平時人唔可以做嘅，得到好多嘅特權。咁但係如果有一個意大利人嚟翻中國嘅，咁佢見到哇呢個人唔啱喎，咁要指正佢就話、喂你唔應該咁樣樣噶，咁跟住咁樣人哋嗰種哇你唔可以咁樣話佢噶，你因為佢哋係唔話得噶。 係啊係啊， 但係冇理由咁啊嘛，因為唔關呢個意大利老事噶嘛。 佢做咩俾人鬧啫？ 系啦，个历史根本就唔关佢事，系咪？咁所以即系冇错啦，即系都系呢一点啦，就系、其实呢一个胡生咧，即系佢系好惨嘅，其实就 佢系唔好彩咯， 佢系唔好彩咁样嘅。咁点解咧？就系、好似我头先讲个理由啦，咁样。咁第一就系、有太多人喺佢耳边话俾佢听，澳洲人系种族歧视，佢就以为系真，佢就真系当咗真，咁所以当佢系有好多呢一啲顾客嗰阵时候咧。 他就為了顧客著想， 他就為了這個顧客，哎呀，我們這班顧客全部白人來過、那些白人一定很歧視的，細估不到、原來澳洲不是種族歧視的、他真的細估不到、啊、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就是什麼呢、就是他犯了一個超級嚴重的禁忌，但是這個這麼嚴重的禁忌呢，其實是來自於一個西方黑奴歷史、而這個歷史是跟中國完全沒有關係的、但是他就背負了這個歷史罪名的這個頂帽就掉在他身 上。 所以為什麼這個胡生他是這麼冤枉的呢？這樣雖然 我同意他不應該這樣說、他也不需要這樣說、就算我開這間、即是 在伊朗開那間唐人的餐館、我都不會說 I'm not hiring you because you are Jew、我會很簡單說、欸、不好意思我看看有沒有其他的、應徵者先，我都會這樣說，因為我沒有那麼愚蠢，他是衰愚蠢而已，但是他是無辜的， 心直口快， 系啦，咁但系呢一件事又同呢一个恐怖分子啊，同埋 ISIS 有啲咩关系咧？咁样样嗱，咁我头先咧就喺度就讲，即系好多华人嘅社区同埋一啲少数民族嘅社区咧，就好中意用咧呢一个我哋成日叫做 race card 啊，咁样样。咁咩叫 race card 咧？咁我上 Yahoo check 过咧 ，race card 咧佢就译赛马节目表嘅，咁但系就唔系咁嘅意思吓，即系 race 嘅赛马个赛，但系呢个 race 咧即系种族嗰个 race 吓。咁 race card 就系咩咧？Wikipedia 咧佢就话就系形容一啲人咧就系故意讲出一啲不真实。嘅指控就指控其他人话种族歧视嚟到得到一啲嘅好处，咁例如咧，即系当年即系呢一个涉嫌杀佢老婆嗰个篮球球星 O.J. Simpson 咧咁样吓，啲人咧亦都系话佢 play the race card 嘅，即系话哦，我系黑人，咁所以你就拉我咁样样咯。 哦， 我想翻翻去之前讲一句说话咧，就系咩咧？就系咧，其实喺西方国家即系有一句嘅笑话嘅说话嘅，吓呢个系一个笑话嚟嘅，就系、是、because I'm black。或者 is it because I'm black 咁樣樣？咁即係例如咧，如果我係一個華人或者一個白人咧，咁跟住我舉手問先生，啊老師我想去廁所喎，咁跟住先生話唔得喎，你等響鐘先去啦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就is it because I'm black？ 咁但係其實自己唔係黑人嚟嘅，即係唔知道香港嘅聽眾明唔明白呢個笑話係咩意思啦？你明唔明白呢個笑話？ 我明 個笑話係咩意思？ 即係好似話咧，攞咗張卡咁樣樣，就係話咧，每逢係覺得你會有問題，你覺得係對方俾唔到個你想要嘅答案嘅時候，你就同對方講係咪因為我係黑人啊？ 咁但係其實你唔係黑人嚟嘅，所以呢個其實是個 irony 嚟嘅。咁其實呢一個 irony 背後咧，其實就係嘲笑一啲黑人或者少數族裔咧，就係成日用呢一個 race card 嚟到為自己得到好處咁樣嚇。咁但係即係呢啲人好多時候都係即係當一個笑話咁樣講啦嚇。咁但係即係但係無可厚非嘅，同埋大家都承認嘅就係咩咧？就係喺呢一啲西方國家咧。因為呢一啲少數民族咧，因為呢一個 race card 咧，就係壯大咗佢哋。壮大了他们，令到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都不得到值得的批评。咁樣樣咁甚至啦，即係好似我哋澳洲曾經話，即係而家有啦，就當時豪華德就做呢一個澳洲入籍要考呢個入籍試嘅，人哋又話佢係種族歧視咁當年咧喺呢個新州啊 ，Bob Carr 咧佢就話即係有好多嘅食肆咧有落太多味精，咁我哋應該有呢個味精標籤咁樣樣，咁人哋又話歧視，咁點解歧視咧？因為就係唐人用得最多味精啊嘛，係啊，即係啲人去美國，我聽到啲唐人去美國開 pizza 鋪又落味精啊咁樣樣咁樣樣，好啦，咁要限制。移民嘅又话歧视，咁跟住开英文班教你英文嘅又话歧视， 唔俾啲难民入嚟， 系唔俾啲难民入嚟，又话歧视，咁但系佢啲难民咧又揸住金 卡 啊， 戴住金手表啊， 系金手表啊，着 Nike 啊，有 laptop 啊咁样又话歧视，咁但系。嗱，即係我諗大家聽咗咁耐，即係都知道點解啲華人社區係會話英文班係歧視啦。因為如果啲唐人真係學識咗英文嘅，可以融入主流社會嘅，使乜靠你啲華人社區團體啊？我就係啲社區團體成日都話我要 run 呢個中文嘅outing嘅咁樣，或者中文嘅咩活動嘅，咁佢咪個個嚟曬咯？咁跟住我就我今日咧就請咗呢個華人議員今日嚟同大家分享講幾句，咁希望大家今日可以投票支持啦。咁咧喺西方國家咧，好多人咧就係尤其是白人咧，就係驚咗呢啲嘢，咁所以有任何關於種族嘅，佢哋係唔敢傾嘅。所以尤其是而家佢啲移民啊咁樣咧，其實搞到好大鑊嘅。即係點解雪梨而家塞車塞得咁勁啊？其實同呢個移民政策好有關係嘅。系啊，因为点解啊？因为其实我哋而家系唔够钱起咁多路，我哋嗰啲城市嘅网络系做得唔好，我哋系未准备好系入咁多移民嘅，咁但系当有一个政府上场话要减低移民嘅会点啊？即刻俾啲少数民族社区话人哋种族歧视咯，咁所以佢咪唔敢讲，个个都唔敢掂，咁所以而家呢件事咧一路差落去，咁其实咧前日啦吓咁样样。不知道香港有没有特别报道这件事，但是澳洲这件事也是一件颇大的新闻的。一件国际性的新闻就是发生在英国的。因为我刚才就在这个Yahoo 查过这样，他就说即只是有亚视就报道了一段这样，但是其他的新闻基本上就没有报道过的。那即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乎即有1400个小童就是被强奸，还是很严重地被强奸。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即係喺一個好長嘅時間裏邊發生嘅嚇。咁但係有好多啲警察咧就唔敢拉佢哋，就係因為呢一班係中東人 嚇。 咁跟住人哋咧就驚如果拉咗佢會唔會話我哋歧視啊咁樣？ 喺邊個國家？ 英國嚇。咁我講下呢單新聞啦。咁樣我淨讀啦。好啦，咁佢就係英國咧有獨立媒體就報導，咁佢就話咧有一個城鎮喺過去10年咧係有1400名 呢一個係一個保守估計啊，1400名嘅兒童咧就係長期受到不同類型嘅虐待，年紀最細嘅咧只不過係有11歲，咁而有大部分嘅案件咧係冇受理嘅，咁亦都係批評咧當局咧係多年係坐守旁觀嘅。咁呢一個報導就咁樣指出嘅，佢就話咧，自從1997年到而家嘅16年期間咧，呢一個叫做Rotherham 啊，Rotherham 即係葛達咸咧呢一個城鎮咧，就最少有1400名嘅兒童咧，就係曾經施以被暴力同埋強姦同埋販賣嘅。咁佢就話有好多不願意透露身份嘅受害者咧，佢就咁樣講啊，即係其中一個女仔咧，佢就話我被逼跟他的表兄弟發生性行為，或者任何人想同我发生性行为嘅都可以，对佢嚟讲我只不过系一个性玩具。咁佢就话呢一个女仔咧，街上面咧今日咧仍然系见到，即系当年强奸佢嘅人批评当局咧就系袖手旁观嘅，甚至系有一啲 case 就系咩咧，就有啲小朋友咧就系俾人倒呢一个油啊，即系将呢一个汽油咧就倒落佢个身嗰度，咁跟住之后就恐吓佢，就话咧如果你话俾人听，即系你系被强奸咧，即系我就烧着你啊咁样吓，咁又揾枪指住佢哋啊咁样样吓，咁呢一个報告咧，亦都係即係發現咗咧，大部分即係作出呢一啲行為嘅人咧，其實都係巴基斯坦裔嘅人嚟嘅，全部都係即係伊斯蘭教徒啊嗰堆嚟嘅咁樣樣。咁但係因為當局咧，佢驚被指種族歧視，咁所以咧就特登咧就係淡化呢一件事。特登淡化呢件事， 即可能甚至连传媒都冇乜点报道过。 其实 就算件事发生咗之后， 唔单止系警察不受理，其实就警察不受理吓咁样样。咁咧呢个调查亦都系发觉喺呢一段时间咧，系有一啲嘅组织咧系想帮助佢哋嘅，咁但系警察咧就唔合作，咁同埋系唔帮助。但系同时咧，警察亦都系知道系有呢一啲事情发生过，佢哋知道，但系特登坐视不理。咁亦都有另一个受害者咧，其实啲侵犯者咧，佢哋知道警察知道，亦都知道警察系唔会做嘢，咁所以就反而系壮大咗佢哋，鼓励佢哋做啲更加贱嘅嘢，因为佢哋自己觉得咧系呢个社会咧系冇人可以插手嘅，因为点解啊？你一插手，我咪话你系歧视咯，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呢一个报告出咗之后咧，即系呢一个地区政府嗰个议会会议长咧，即系都系引咎辞职嘅，亦都系道歉嘅咁样样吓。咁所以即系我哋其实见到。而家西方國家佢嗰個淪陷程度去到邊度咧？就係、你一啲小朋友咁樣被強姦咧，如果你係一啲少數民族裏邊咧，係冇人係會敢出聲，因為驚俾人話歧視。所以由此可見，即係澳洲啊、英國啊呢國家點會歧視啊，大佬？人哋就係唔歧視，或者係過分不歧視。或者是矯枉過正才導致這麼多這些慘劇，其實這些慘劇不是只是發生在英國的，其實澳洲也很多的，好像我即前一個節目也有講到澳洲那些土著那些 Aboriginal 那些小朋友、樣他們是可以給十幾個teenagers 去強姦的、但個個都可能是坐一兩個月、樣或者是就這樣即時釋放、打手板就走、樣如果你在任何其他社區見到這些事情發生是不可原諒、但是就是因为你是这些少数民族的社区、就是因为怕人家说你种族歧视，所以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哇，即是你想在西方这样大国家都可以听到这些这么过分的新闻，都可以即是都可以发生在这些这样的国家的地方。 所以其实不单止是这些新闻，其实真当我们今天看到小朋友被斩头啊、被腰斩啊、头摆在一些柱那里啊、即是被烧死啊、吊在十字架上面啊，这些是小朋友啊全部讲的。呢啲人點解可以被壯大咧？嚇，點解係有咁多西方國家嘅人去到外國做呢啲嘢咧？即係好似切嗰、那個記者嗰個頭嗰個人又係英國人嚟噶？點解有咁多西方國家人走咗去啊？係意大利啊、法國啊、英國啊，好似每個國家都有800多-900個走咗去打聖戰。點解啊？就係、因為佢哋喺呢一啲國家。做癲嘢嗰陣時候，或者有人即係喺港台講啲癲嘢嗰陣時候，冇人敢入去呢啲清真寺去阻止佢哋咯。因為你試下一堆警察入清真寺啊，咁跟住之後佢啲少數民族社區咧就即刻走出嚟話你歧視啦。係啊，唔係淨係伊斯蘭教嗰啲社區領袖啊，唐人嗰啲都會全部出埋嚟啊。係啊， 即係少數民族啦， 使少數民族成堆全部支持。即是 全部大家帮大家嘛，大家少数民族大家帮大家啫，是不是、就是这样咯、所以呢即是无论是胡先生或者这些小朋友被杀啊这些 case 怎样都好、最衰是哪些人呢？就是四围唱衰澳洲和其他西方国家是种族歧视的人。 就是这些人。咁所以真係奉劝各位，如果係澳洲嘅听众呢，唔該审视一下自己嘅言行。同埋呢，如果你喺即係喺香港呢，见到一啲人啊，就唔好挑往佢哋问。 同埋唔好人云亦云囉，最緊要係即係人哋讲咩有信。 係呀，同埋即係喺呢一單 case， 即係好似一开始所讲咁样，已经好清楚呢一件事就验证到一样嘢，就係、是、澳洲人不是种族歧视的。好，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